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27集，烫手山芋。唐范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装死，好像皇帝说的不是他一样。汪直暗暗觉得唐范不识抬举，没有赶紧表忠心，还在处在一边跟个木头人似的，忙道： 陛下容禀，如今许多事情如同一团乱麻，确实也很难立即发现什么，不如请陛下宽限一些时日，好让唐范慢慢去查，好叫陛下知道唐范的才干。成化十一年金殿提名，唐范德中二甲第一，当时还蒙陛下亲口夸过呢。 他为了证明自己眼光不错，将陈年往事搬了出来。成化帝掀了掀眼皮，依稀记得好像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，对唐范的印象略略有了一些好转。皇帝看了汪直一眼，汪直会意，随即道： 此案事关重大，切不可对外乱说，否则当重重惩之。 众目睽睽之下，唐范终于出声，一开口却是石破天惊：臣不敢奉命。 这个人疯了吗？他知道自己说什么吗？ 所有人，包括那些充当背景的宫婢侍卫，个个都忍不住睁大了眼睛，都瞪着唐范。首辅万安抢在所有人前面大声斥喝： 大胆唐范，岂敢不遵圣意，母尊上。 汪直心里更是恼怒，他知道唐范对这桩差事很可能心存不满，但汪直也有自己的打算，就算唐范再不乐意，眼下也只有乖乖听命的份儿，怎由得他任意妄为？一个小小的从六品推官，还真把自己当成一颗葱了。皇帝金口玉言，他竟然还说不敢奉命，这是要打皇帝的脸不成？ 唐范，你是失心疯了吗？这是什么场合，由得你在这里放肆？若敢有二话，相中商路便是你的前车之鉴。 相中和商路，一个是前兵部尚书，一个是前首辅，两个人都曾因为反对汪公公而下台，一个被革职为民，一个自己辞职跑路了。汪直拿他们出来，显然是要威胁唐范：你若还敢推三阻四，那他们就是你的下场。万安摇摇头，心想汪公公也是怒火攻心，口不择言了。要知道唐范现在也只是一个从六品推官，你拿相中他们两个来举例，那不反而是在抬举唐范吗？成化帝则皱起眉头盯着唐范，面露不悦。他不是一个喜欢杀人的皇帝，这是他好的一方面，但如果对一个人看不顺眼，他挥挥小手，要么将人罢官，要么将人贬职发配，那也足够对方喝一壶了。太子朱有称同样不发一言，只是好奇地看着唐范。案子事发至今已经过了大半天，眼下本该是就寝的时辰，但因为事情与自己有关，他仍然不能去休息。但太子并没有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，虽然有些累，却依旧站在父亲身边恭敬如初。等到疾风骤雨般的斥骂告一段落，唐范这才拱了拱手，缓缓道： 陛下容禀，臣身为推官，推的是死人，推不了活人。此案粗粗一看，只怕复杂程度远超想象，故而若陛下将此重担交由臣，臣不敢不接，但有些事情却不能不事先问清楚的，还请陛下恕臣无罪。 你只管问，恕你无罪。 汤范点点头。那臣就斗胆问了，陛下可敢担保此案的的确确与万贵妃无关？此话一出，四下惊异更胜方才。所有人都觉得汤范不仅是失心疯，还是一个愣头青。这种疑问放在心里也就罢了，那是可以直接说出来的。就连首府万安也是一愣，然后才禁不住暗自摇头。他想的却与旁人不同。 不得了，真不得了，唐范明知那位在场，故意有此一问，为的是先声夺人，将案子摊开来说，免得日后自己遭了暗算。 万安自然也还记得，三年前正是自己一句话，使得这个年轻人原本应该到手的状元之位，转眼成了煮熟的鸭子飞了。果不其然，就在万安这么想的时候，屏风后面一道人影已经按捺不住，怒气冲冲地转了出来。 若此事是我所为，我便天打雷劈不得好死，若非我所为，你便天打雷劈全家死光。 万氏一代宠妃风范，果然一张口就非同凡响。却听见唐范依旧用那个不紧不慢的语调道，好叫贵妃知道臣父母早逝，家姐外嫁，不算唐家人，严格说来确实是全家死光了。所有人嘴角抽搐，都为这番话而觉得，连万氏也是一愣，瞬间忘记自己要骂什么了。唐范话锋一转，臣说过，臣乃推官，推的是死人而非活人，既然有贵妃这一番话，那臣也就可以安心追查此案了。这件事他已经被牵扯进来，骑虎难下，不能不接。万贵妃当众否认此事与自己有关，那就等于当众立下誓言。有了这句话，唐范在调查的时候受到的掣肘也就会相对少一些。但唐范也不会因为万贵妃的话就认为此事真的与他没有关系了。直接下毒的办法虽然看起来很笨，但如果有效的话也并非没有可能。万氏宠冠后宫，就算太子死了，皇帝也未必会追究他，多的是借口可以帮万氏撇清责任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万氏没有可能赌一赌呢？总而言之，案子未必复杂，但因为案情牵涉的人物全都是重量级的，所以便格外让人头疼。本来这样一件案子怎么都轮不到唐范来负责，起码也该是刑部或大理寺接手，但因为推荐他的人是汪直，汪直又是万贵妃的人，在场的内阁宰府基本又都是不愿意跟皇帝对着干的，所以在场的人一时竟也保持了一种诡异的沉默，无人出声反对。再仔细想想，反正大明朝稀罕事儿从来就不少，既然有抱养儿子当作自己所出的太后，有装聋作哑的文武百官，有被异族俘虏为人质的皇帝，还有比皇帝大16岁依旧能得宠的贵妃，更有不到20就让百官畏惧的太监，那么让一个从六品的小小推官来查这件案子，似乎也不是那么让人难以接受了。成化帝打了个呵欠，折腾大半夜，他是真困了。 既然如此，那就这样吧，现在也晚了，太子先回去歇息，各位阁老也都先回去吧。 陛下，那案子…… 成化帝摆摆手， 明日再说吧，唐范也可以先回去，明日再进宫，到时候有什么需要问的要查的，汪内臣你尽量配合便是。 汪直只得应下来。万贵妃走过去挽住成化帝的手臂，一边冷冷地看着唐范，意味深长道， 此事深系我清白， 还请唐大人务必要查个水落石出，免得让我平白背了污名。 唐范仿佛没有听出他的警告，拱手道：臣当尽力为之。皇帝太子一走，三位阁老自然也不想多待，瞬间都走了干干净净。尚明让汪直抢了风头，一腔火气全发泄到唐范身上，不阴不阳地笑道： 呵呵，唐大人，案子烫手，你可要好自为之啊，别查着查着把自己的小命给搭上去了。 哦，多谢上公提醒。 哈，尚明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别总想着内斗抢功，多想想如何为贵人们分忧解难呢。有本事你也去把凶手找出来，贵妃定会记住你这个大人情的。 东西两场向来不对盘，尚明和汪直两人对视的目光里几乎可以冒出实质性的火光了。最终前者翻了个白眼，哼了一声： 哼，别得意得太早，若是姓唐的没能拿出个满意的结果，你也得跟着倒霉。 说吧，他腰身一扭，甩袖走了。汪直看着他的背影冷笑一声，转而对唐范道： 唐大人，我送你出宫吧。 唐范知道他这是有话要说，也就没推脱。二人出了慈庆宫，便一路往宫门的方向走去。汪直只准让闲杂人等远远跟着，他自己则跟唐范一人一个灯笼并肩而行。汪公，你我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你这次可把我害惨了。 哼，富贵险中求嘛，你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在潘斌那种庸人手下岂不可惜了。如果这次能帮万贵妃洗刷冤屈，这可是一份天大的机遇和人情，到时候升官发财，平步青云，还不是指日可待。 唐范面无表情。汪公也太瞧得起我了，只怕到时候还未升官，我小命就先不保了。 这一次的事情纯属意外，谁也不希望发生。唐大人知道我是如何跟尚明平起平坐的吧？当年西厂的建立同样也是意外，但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就要将意外化为机遇。 汪公就不必绕圈子了，有话直说吧。汪直对他的语气不以为意。 我不妨先跟你交个底，这件事不是贵妃所为，否则贵妃断不会强烈要求陛下彻查到底。非但如此，贵妃私底下其实已经隐隐认定了凶手，你知道是谁吗？ 唐范微微挑眉。汪直也没卖关子，一字一顿道： 贵妃觉得此事是太子所为。 唐范眉毛一跳，继而深深皱起。 其实以你的聪明，并不难想到这一点的，对吧？三年前太子生母的死，想必你也有所耳闻。贵妃认定太子年纪虽小，却已经记事，所以怀恨在心，想借此事栽赃陷害的。 唐范皱眉，但太子还小。 不错，但太子身边有的是忠心耿耿的人，连你们这些文官不也有许多心向着太子吗？ 万贵妃把持后宫多年，但凡宫中有子嗣诞生，最后总逃不过早夭的命运。太子朱佑称的存活堪称奇迹，在万贵妃身边的宦官张敏、废后吴氏、周太后、掌印太监怀恩，还有许多不知名宫壁内侍的帮助下，朱佑称瞒过了万贵妃的耳目，并一直活到他被册立为太子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可以想象万贵妃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多么震怒。但那个时候除了朱佑称之外，皇帝膝下没有子嗣，朱佑称是名副其实的长子兼独子，万贵妃没法把朱佑称塞回他娘的肚子里去，也就没法阻止他被册立为太子。 3年前，也就是朱佑称被册立为太子的同年年底，太子的生母季氏就暴病而亡。虽然没有证据，但许多事实都表明这是万贵妃的杰作。万贵妃见太子名分已定，就想将太子认在自己名下，季氏成了碍眼的存在，所以非死不可。但在那之后，太子似乎心存芥蒂，对待万贵妃也是疏远有礼，轻易不主动靠近。万贵妃想把太子养熟的计划泡汤，对太子又恨了起来，总觉得他很难忘记生母的死，总有一天要向自己报仇。这段往事不是什么秘密，唐范也略知一二。汪直缓缓道， 上回潘斌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让我多与东宫结善缘，这个主意其实是你出的，对吧？我听了你的话之后觉得挺有道理的，没成想眼下就有个现成的机会送上门来了。如果你能证明这件案子既与万贵妃无关，又非太子所为，不单万贵妃对你另眼相看，连太子都要感激你。你能从这件事里得到的好处还需要我多说吗？ 从汪直刚才点出太子，唐范就已经猜到了他要说的话，他淡淡一笑。汪公，那个主意是给你出的，不是给我自己出的。既然如今案子已经到了我手，我想怎么查自然还得照我的规矩来。倒是汪公你推荐了我，如果我到时候破不了案，你可要被我连累了。 唐润清，我警告你，你可不要乱来，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以你的聪明和手段，案子会往哪个方向走还不全由你来掌握吗？这件事办成了，你我都有好处，别不识抬举。 唐范倒还一派悠然平静。 你本来就没有事先征询过我，结果现在事到临头了就强摊到我头上来，这也太不厚道了吧。不错，照你说的去做，我们确实都有好处，但我瞒不过我的良心啊。为官者就算不能为百姓谋福，起码也不能颠倒黑白。现在咱们都在一条船上，我只能答应你尽力去查，但最后真相如何，不是汪公你说了算，也不是我说了算，而是事实说了算。话到此处，两人已走至宫门附近，唐范也不再搭理他，将快要熄灭的灯笼往前面引路的小黄门手里一塞，一反刚才的慢吞吞，大步便往宫门外面走去。夜风拂起他的衣摆，遥遥望去，在广阔宫城的映衬下，唐范整个人显得如此渺小，又如此一世独立，渺渺缠缠，直欲凭风而去。汪直没有追上去，只站在原地眯着眼目送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 哎，汪公，夜深风大，唯恐着凉啊。 后头的小黄门凑上来，露出几分小心讨好。汪直没有说话，表情高深莫测，良久之后才发出一声沈笑。 本以为又是个流棉花，谁知道却碰上个伤红在文官。 小黄门不明所以，满脸茫然。唐范进宫的时候没有碰上随州，回家之后也没有见到他。直到天色蒙蒙亮，他刚刚有些睡意，就听见外头隐隐传来院门被打开的声音。披衣出去一看，果然是随州回来了。后者不言满面风尘和倦色，但眉目神色依旧冷峻锋利。他抬眼也瞧见了从里头走出来的唐范，立时就拧起眉毛。 听说昨夜你也去了。 唐范点点头，是。随州的眉毛拧得更紧了。 你不该去。 唐范摊手，哎，人在官场身不由己， 他见随州还是面色凝重，不由扑哧一笑。行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你还未吃早饭吧？走走，出去寻个早点摊子，先吃点东西暖暖胃，也精神些。这时辰该上朝的早就上朝了，该去衙门的也早该坐在衙门里了。但唐范昨夜大半夜都在宫里，如今身上又担了东宫案，精神实在有些吃不消。索性啊，就准备抱病告假了，等明日去衙里的时候再补上假条。